凄凉，凉来不送，暗想到这无聊的生活叫我怎度。连我们这等困苦哟，他猛一发愣，又想起了王父，盼到他也二十多岁，他脾气好容易不似当初，每日打柴艰苦，他的气力还十足。我们不抬杠也不拌嘴，可称是恩爱的夫妇。这总算我的命儿苦，两瓢水点着柴草，他又把米煮，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饭做熟，他钻进上房去供奉婆母。他那严厉的婆婆就瞪起眼珠，瞧你那愁眉泪眼的样子有多么丧气，一天到晚的你总哭，我的儿他死了也是因你之故，早就有人说你翻白裙呐，果然你是帮夫。张东东来了个东村的邻居魏大姑，他说没拉片全都办，若见个仆人那大宅门里头他也很熟，他一进门说你们婆媳今天吵嘴要因何故，不用说是没米没柴，为了那生活穷嘟嘟，我今替你们想了一条路叫祥林嫂，给人家荣公上些个钱，你可好把口呼。她婆婆说有这么好的机会，若肯分心您的人情，我们日后再补啊。您受累吧，解我们困苦，真是托您的福啊。于是乎就把祥林嫂见到了一家本姓鲁这位四老爷，虽是个贱生，当初上学之时也念过私塾，他反对新教育，这一味的装腐儒，生平的秉性更顽固，他是吝啬好高目空，一切他全都不服，对待从人不宽恕，他压迫装丁狠又毒，像这类行为就等于那恶霸大地主。要是在解放的时候就得斗争他的田地，叫他扫地把门出啊。那外婆子他见了鲁四老爷

的老王头，他手里拿着破瓢，他微微的抖，小辈的颜色真不够，瓢边磕出来大缺口，瓢辈的手印都磨成肉，他叫了声瓢啊，在旧社会里相依为命，咱们俩的情谊厚到如今，拿起瓢来我是忍不住的泪双流。瓢啊瓢，你本是穷人家的半个葫芦，成的本是这穷人家的刀，咱穷人种的庄稼应该穷人受过分地主，把粮食抢光把地夺走，咱穷人快把这深仇大恨告诉青年，你可